溜啊。 凤娘和九宝六郎顺着钱柜后面的暗道偷偷的溜走，尾随而至的唐小蝶和朱孝天也进了暗道。 这里是哪里啊？ 好像是密室。师兄，师兄， 师兄， 你这是怎么了？我爹呢？ 你，他， 他就是我师兄江南鹤呀。 江南鹤是你的师兄？ 江南鹤从栏杆里头伸出手来要拿馒头，却够不到。 谢谢啊。 朱孝天拿起馒头就吃。 馒头， 江南师傅，我一个就够了。 哎呀，你就别跟他客气了，他已经在吃了。哎呀，你快说吧，我快急死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 哼，世上还有这样贪婪的恶人？哎 哎， 江南师傅， 师兄，师兄， 江南师傅， 师兄，你怎么了？师兄， 饿死了，歇菜了，饿死了，歇菜了。 师兄， 不知道九宝凤娘会去哪儿呢？ 龙门阵。 朱孝天和唐小蝶刚走，红盖天也找到了暗道。 哎哎哎，里面请，里面请。 居然杀了人还灭了口啊。 嗨，傻眼了吧，傻眼了吧。 看来你是知道这事儿了。说人呢？ 其他人。 我问的是其他的人。 红盖天拿出唐小蝶和朱孝天的画像给鹦鹉看， 你看看，是不是这两个人？ 哎，就是他俩。 他们去哪儿了？ 哎，你猜。 你还敢跟我斗？你就不怕我？ 龙门阵，龙门阵。 那你小子还识相，歇了。 红盖天举刀砍向鹦鹉。江边，德云社的艺人组合莫上莫下正在等船。 馒头买来了没啊？ 买来了噻，吃吃吃吃吃。 都知道吃一天到。 嘿，这船到哪里去了嘛？ 船刚才的，是不是被人偷了？ 哎，你是不是个人呢？你弄个大个船当着你的面都会被偷掉。 哎，我告诉你啊，这个没得船的，我们怎么去龙门阵嘛？啊？这个去不了龙门阵，南宫小姐的婚礼我们要表演的嘛？你看你我们穿成这个样，那西服还在船上的嘛？哎哎，你说哪个办嘛你啊？ 那你说怎么办？ 哎呀，你就知道吃，就知道吃，我们德云社的面子都给你丢尽了，你知不知道？搞得我手上脏死了，那是。 原来他们的船被凤娘和九宝六郎给偷了。 六郎，我漂亮不？ 我长得不漂亮，就是美。 油嘴滑舌。 凤娘和九宝六郎撑船到了龙门阵，却被龙门阵的人误认为是德云社的艺人。 老邓吗？ 哎呀， 老邓吗？ 哎呀，哎呀， 两位艺术家请。哎哎呀，两位艺术家一路上辛苦了，这个我家大哥已经等了你们半天了，请。 哎，你别请， 拉杜姆， 拉杜姆， 龙门阵歌舞升平。后来赶到的朱孝天和唐小蝶也混迹人群中。这时，龙门阵南宫府的管家走上了舞台。 各位朋友，各位乡亲，大家晚上好。今天晚上是我们龙门阵的珍珠南宫小姐按照历代族规抛绣球招亲的好日子。无论你是本族血统还是外省旁系，只要今天晚上你来到我们龙门阵，都将公平地获得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特别是小男生，那么首先我们有请特地从京城赶来的歌舞组合魔上魔下和大家带来精彩的表演，拉杜姆。 海盗船上嘿啾嘿啾，海盗船怎么嘿啾？ 仓促上台的凤娘和九宝有点手足无措。 音乐啊！ 在绣房里，南宫燕正在梳妆打扮。 我哪天我不漂亮嘛？ 是的，我们家小姐是天天漂亮。 讲得好。 经过适应，凤娘和九宝找到了感觉，带领着大家跳起了舞。 跟着我一起来做，你不用想得太清楚，能感受到快乐就看出来，就趁现在。 我们玩海盗船上的游戏，身处的世界随时有危机，你的心情就像坏天气，那还等什么？马上来把它搞定，轮到你，你来整条船的命运，最后选手为你拼命，这就是你的宿命。风平浪静，重新来开始，下一个是谁接受洗礼？嘿，你要走开，转身挥手要 say bye bye。喂，还没玩到终点，嘿、hey, ，要飞到最高点 ，Come on baby， 这游戏只有玩得高兴，一起大家跟我叫。 表演过后，小姐南宫燕一身盛装脱颖而出。南宫燕的绣球被谁接到了呢？朱小天和唐小蝶能不能成功的找到鲁班留下的奇书缺一门呢？我们先听后舍男生为本片演唱的这首插曲《海盗船长》，稍事休息再继续我们今天的电影之旅，各位稍后见。 随时有危机，你的心情就像坏天气，那还等什么？马上来把它搞定，轮到你，你来整条船的命运，这随手为你拼命，这就是你的宿命。风平浪静，从现在开始，下一个是谁接受洗礼？嘿，你要走开，这次挥手要 say bye bye。喂，还没玩到终点，嘿，要海盗最高点 ，Come on baby， 这游戏就要玩得高兴。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大篷车，大篷车，大篷车，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红色经典，感受峥嵘岁月， 活着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 意志精品，一次听觉盛宴。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黄金强档，感受精彩辉煌。 电影之旅， 高，实在是高。 欢迎各位回到娱乐大篷车上来，继续今天的快乐旅程。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今天我们在电影之旅当中要与各位一同欣赏到的是王岳伦导演的影片《十全九美》。影片中，九保六郎和老板娘凤阳拿着从江南鹤那儿得到了鲁班留下的奇书《缺一门》，到了龙门镇，却被人误当成了艺人，在龙门镇南宫家大小姐南宫燕的抛绣球大会上表演了一回歌舞，勉强应付下台后，南宫家的管家乌卡卡来了。 哎呀，二位果然是才艺超群啊！我叫老爷特意吩咐我来请二位多住两天，等着这个大小姐的婚典结束以后，你们再走也不迟。 干的 呀，二位大定让福子那小朋友你先玩的，这位大姐来，这个银子我们是不会少给你们的，收好的。 可是 还没办呢， 还没办 呢， 好多事。 大定。 老爷，俺们真的很忙，俺们也很忙啊。 你干嘛？ 忙。现在这个社会，个个都说自己忙，我也是忙得很啊。 凤阳和六郎被南宫府的家人嫁到了南宫府。 管家大老爷，俺们真的不是艺人，俺们就是路过你们龙门镇，俺们还有重要的事没办呢。 太客气了，你们看你们那舞跳的多么鲜活，看这个大姐穿的是龙飞凤舞，哎，看这个小朋友剃着光头留的胡子，一看就是艺术家。哎， 就算是经过我们龙门镇，我们应该尽地主之谊，早。 哎，还要进府啊？那主要是没办呢。 我们南宫府对待艺术家是非常的尊重呢，我们还准备了活童。 活童？ 走走走。 舞台上南宫燕抛出的绣球不见了，回到府里他大发雷霆， 蹦蛋你个蹦蛋啊，连绣球都我没带了，你可是说句话是吧爸？ 娃娃，这个龙门镇上的小崽子个个都想当我南宫傲的姑爷啊，他们咋个会让绣球藏着掖着呢？ 那找个找了一晚上都找不到吗？我绣球都没带了。 大小姐，找东西没有慢慢的找吗？哎，有可能是哪个小混混想跟你开个玩笑，现在我岗的人太多了。 不可以，那我就要再抛一回。 啪啪，咋个还要抛一次啊？你可认得你抛一回绣球爸爸要花多少银子？ 哎，大哥大哥，大定大定大定， 我不管嘛，反正我要抛，我要抛，我就是要抛。 啊，莫闹了，你可认得我们南宫府一个月光是丫鬟的开销、厨子的开销、轿夫的开销、花匠的开销、家丁的开销就已经让我如不付出了，这一巴掌我咋个耐得住？ 耐不住。 乌卡卡 啊， 我们的收支从来就没平衡过。 这个大哥，我 你什么你你你就不晓得精简人员噻？ 哎呀，大小姐，这个人也不能再精简了。哎，前阵都认得我们家是响当当的大富人家，你这种一整，就等于是跟你爸爸那脸、你那脸、还有我那脸、还有我们拿功夫的这个大门脸，做成一个绣球拿给你丢，到时候 就不是丢绣球了，叫做丢脸。你个染的，个活大锅。 娃娃，爸爸做大锅也不容易啊。 嗯，我不管嘛，爸爸，只要我乐意，我蓝公园的绣球，我想丢几遍我就把它丢几遍。 哎，大锅，大锅，大点，大点。 找着了，找着了！哎呦，大小姐，绣球找着了。 找着了，找着了！我倒是要看看，这是哪家的小崽崽，连我蓝公园他都敢耍！找， 找，找，找，找！ 到了南宫府大门外，南宫燕看到了拿着绣球的朱孝天。 你看看拿着我们的绣球呢， 这个太帅的，帅的太过分了！ 哎，爸爸爸爸，没想到我这个女婿是仪表堂堂，气宇不凡哦！哎，离他去， 请谢谢。见过大小姐， 大小姐， 拿上好的仆儿招待贤婿。 没得问题，大哥。 南宫大人，我看你是误会了，我今天来不是认亲，我是来还绣球的。 哪呀？还绣球？ 绷带，你个绷带，你敢再说一遍？这个抛出去的绣球呢，就等于说是定我的亲事，也就是说你小子从今以后就是我的人了。 嗯， 还绣球还没过门你就要后悔啊？爸，我看我怕是要修理一下这个不懂事的小伙子。 大弟，大弟，贤婿不要在意，我这个娃娃虽然粗糙一点，但是为人心地善良。 南宫燕表情凶狠地踏上一步，这让朱孝天很吃惊。谁知道南宫燕只是用脚碾死了一只蟑螂。 爸爸屋里有个蟑螂。 偶尔杀生也是超度山林，超度山林。 南宫大人，我想大小姐是误会我家公子的意思了。 这位是？ 这位是？ 我是公子家的丫鬟小蝶。 是是。她是丫鬟。 丫鬟。 昨晚我家公子拿到小姐绣球之后，真的是一夜未睡，为的是叫给大小姐您一个惊喜。 惊喜？ 是啊，我家公子自小就精通木艺，昨晚专门为大小姐定制了一双紫檀木鞋作为见面礼。 真的呀？你真的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跟人家种了一双木鞋上？ 是，是。 快点，再快点，快点试上试上，试试。 木鞋只能放进南宫小姐的一个大脚趾头。 你看了。这个好合适呢，好合适，他把你看嘛，好合适， 哦， 好合适呢， 真是没想到啊，我这个姑爷长得如此俊秀，还有这般手艺，啊，阿爸，真是一表人才啊，高雅，辣嘛，哎。既然这是个天定的姻缘，那么我们就挑一个良辰吉日来婚事办的。我考考啊， 大哥， 瞧瞧这个月哪日合适？ 这个月天天都是好日子，我们随时可以给大小姐办婚事。 嗯，好。 南宫大人，有关婚礼这件事，我还是向家父禀报一声吧。这种大事，我们还是让家里有个准备吧。 也好也好。不考考，先送姑爷下个休息。 好， 来，改日准备些厚礼给亲家送过炕，不要让亲家